第二節回來了，強強強強呢就先說得相當跳躍，因為他不習慣做節目，我都不習慣的，我做了幾集即是比較跳躍一點，腦想到什麼，我想說什麼，就相當 真實真實 真實的真實的。喂，很多人都喜歡聽的，雖然又說我像雞蟲又說成，其實我們中港司機為什麼我們形成的人又去包二奶又喜歡滾，其實很大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悶啊。 悶是一個啦，我好怪嘅，人哋話搞完嘢之後好攰，咁我搞完嘢之後我好精神，我再砌多個夜晚啦，再排個24我都冇問題，但係一定要搞嘢，唔可以唔搞，唔搞就冇氣啦，好似。 喂，你同我啱啱相反喎，我就搞完咧，我就成個散曬嘅咯。 喂，咁我哋人有時覺得個精神係咩咧？你個精神去到插水插啊，點樣個方案去？哇！你有一条好爱你嘅女，你好中意嘅，你今日几辛苦，你都系唔攰嘅。 哦， 系咪咁讲啊？即系话你啲女唔得咯，所以你啲女得嘅话系唔会攰嘅。 即系我识得你迟，我真系想睇下边啲得嘅。 但系我但系我即系即系比较后辈啦。但我见到好多长辈又或者咩咩，我都喺度研究紧。啊，以前未上路之前又接触个鬼妹，又拍香港拍过拖啊。但系女人。真系冇一样嘅，连呢两边都唔一样嘅。 啊，即系大细。 但系佢点可以令你开心？你点令佢开心？其实好快脆。 呢啲咧，我觉得咧，嗱，你自己本身系冇案仔啦。我哋讲下你而家 捞仔， 系捞仔啦，捞 B 嚟咗香港咁，嚟咗香港几廿年， 四廿年啦，系啊。 啊，即系你系细路仔啊嚟噶啦吓。 系啊。 但系你发唔发觉咧？喂，嗰啲北方佳丽咧，尤其是北方同嗰啲女仔咧，系温柔过。你嗰啲，我哋廣東人啊，我哋呢邊啊嗰啲嘅。 呢樣嘢我喺東北咧就發現咗，佢哋 或者係比你湖北仲要上。 其實湖北喺中國嚟講咧，係南北嘅文化， 正式嘅中原地帶、啊、 周圍嘅文化都有嘅中原地帶。 啊，正式嘅中原地帶、啊。 我哋細個嗰陣時咧， 啊， 夏天都唔可以沖凍水涼嘅。因为冬天好冻、你一定要热水凉嗰个蒸汽，呢啲就唔同嘅样貌啦、脾气啦、生活习惯啦，咁当然搞嘢都唔一样啦，系嘛？即系你变咗就系话咁靓，一个外壳好靓，但系个心里边其实系咁样样嘅、你唔可以谂佢，喂人好靓、啊，又好讲礼貌、啊，好规矩，其实唔系嘅，可能佢好火爆，一定一埋啊，要搞嘢咧就要杀死你嗰只、有啲一埋又要扮嘢，咁我哋咁多经历，基本上都明白啦。我又唔同咩咁，我会因为我冇拍拖嘛，我会、每一次都会对我嗰个快餐都好细心咁思考，亦都会有个总结。我练咗嗰时一上路啫，你口音一讲我知你湖南，一讲你乜乜、 啊， 咁。你明白咗之後，哦，原來佢有乜特性喎、啊？哇，原來佢有啲人就搞嘢扮曬嗌痛噶嘛？咦，呢個唔嗌痛嘅，唔嗌痛唔過癮喎、啊，我都冇英雄感。 即係佢扮嘢都要嘅， 要扮得好。大佬食咗太多快餐之後，知道咩味道最好噶嘛？我仲想再好啲嘛？ 哦，即係有要求嘅，即係食快餐。 咁你慣咗係咪啊？一計條數，我同包咗咗二奶，我俾埋錢你都唔聽話，你唔好話。你外面第二个啦，系嘛？喂，我都系个老乡嚟嘅，你穿我柜桶底啊，系咪先？ 喂，其实你咁样咧都算好啦。 啊， 我讲一个，你唔好驳我嘴住，我又讲个少少故事你听下。 系， 有个中港司机先过瘾，佢真系追个女仔嘅。我咁我唔知佢边度识噶啦吓，我唔知佢边度识。 生哥呢句说话咧，好，我觉得好已经好大含义啦。有咩真系唔真系？ 嗱，即系点样叫真系追个女仔咧？如果我去雞檔去卡拉 OK， 嗰啲女仔咧就唔使追啦，我俾錢我得到要嘅嘢嘛。 嗯， 咁我話頭快餐啦，咁啊佢同我講佢係真正追嘅，咁啊即係佢或者係做私客啊，或者廠妹啊，或者成啦，你即係要成日去我哋香港人送花，咁啊佢嗰陣時可能唔興呢啲嘢嘅，亦都唔會咁樣做，咁啊可能得閒請你食飯啊，買啲小禮物俾你啊，咁樣追，咁啊叫追噶啦。 嗯 好啦，卒之人就应承跟你啦。 嗯， 好，我哋一齐生活啦。我都几中意你，你个人都几老实。即系话嗰个中港司机，你都几老实。啊，咁我冇见过嗰个女仔啦，即系我知道个后果就点解咧？咁佢搬咗去渔农村住，买晒家私， 雪櫃、電視機，哎，乜都齊曬啦。今晚個人又入火，個細佬又入火，咁啊，仲係洞房花燭夜開心到不得了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繼續開工咯喎。咁啊，夜晚啊收工翻去啦，一塌就鎖匙開門，誒，冇曬嗰啲嘢。 咁啊， 全部賣曬，走埋。 咁啊，都正常嘅。 又係正常啊？ 喂，你愛佢啊嘛？你唔留翻啲，咁佢唔攞你。你唔爱佢，佢攞唔到你喎、 啊。嗱，佢又佢点咧？佢初初佢系俾咗佢搬上去，咁啊交晒租啊、剩啊各样嘢啦吓。咁啊俾咗几千蚊嘅生活费佢。嗱，你买乜买乜买乜啦吓。咁啊之前咧，咁啊订雪柜、订床，咁啊两个一齐去买嘅。哦，到你真系搞掂晒啦，谂住今日就入伙啦。翻到屋企就雪柜、电视机乜都冇晒，原来嗰个条女咧就走，嗰日就走啦。就全部将啲嘢卖晒，你俾佢嗰几千蚊所谓生活费咧，就翻埋乡下，连仔带乸攞埋走，翻就望住间屋，即系阿夏朝升上嗰只歌咁空凳，佢系最惨，连凳都冇。 其实咧呢啲咧，如果喺即系我有两种心理啦，国内人、外省人同埋广东人嘅区别个核心，有啲人啊知少少，实质上嚟讲。一个女人找你做老公过埋下半世，第一要佢中唔中意，第二个讲到内地嚟讲，佢条村都要同意，佢阿妈更加唔使讲啦，你搞掂咗呢啲关未先？但系有啲大陆嗰啲，佢个老嗰条嗰个去四川啊、湖南嗰啲，带埋个老婆出去做啊搵食又得、啊，因为佢哋有种文化喺度咧，系唔一样系咩咧？佢唔系净系中意你咁简单。 嗯， 佢好多枷锁，即系好似唔系都遗传落嚟嘅。 嗯， 咁系唔得嘅。 嗯， 老豆话唔得就系唔得，老豆系冇错嘅。 嗯， 咁你生得靓点啊？系我生你嘅。 嗯， 呢、這个呃到钱走人，通通基本上都系佢嘅家庭文化，佢嘅父母，我哋咁穷，你揾个咁有钱嘅，啲钱唔俾我咁点算啊？如果啊啲钱俾咗你，你就去老婆。但是我哋啲父母冇好冇着数点啊？喂，中国大陆共产党，共产党啊嘛，共产党啊嘛，但我哋又冇话佢咁衰，因为我哋都进步咗呢个国家。佢哋人嘅内心，其实佢哋睇个钱睇得好大好大好大 啊！就算今时今日啊，我老婆啊，老婆都湖北妹啊， 唔系喺老乡 啊，系啊，湖北妹嚟，就唔系 要人噶， 就唔系你武汉嘅， 差唔多系一样噶。呢个省系好怪嘅。 佢而家嗰啲堂妹啊，全部都相睇翻，十零岁喎，廿岁唔够喎，咁啊相睇结婚咯，而家生咗两个噶咯，仲有相睇呢回事嘅，即系仲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一同你讲佢个家底点点点如何如何，咁啊讲呢啲，见到哦，你冇豆皮掹鸡翅，咁啊男方见到你嗰、那个啊纯纯品品，咁啊大家。拍了两个礼拜拖，咁啊，翻去订婚结婚嘅好兴订婚嘅大陆啊！ 喂，订婚系咩啊？ 啊， 订啊嘛， 啊 ，deposit 定金啊嘛， 啊，即系啦，冇错，系咪搞掂晒呢啲啦？咁啊，跟住择个靓日咧就结婚喎。今时今日仲系盲婚哑，即系好过盲婚哑嘅一啲啦。 佢唔系同你结婚，系佢成个家族成个文化点同你沟？你大陆本身讲深嗰句，佢哋成长之后。搞一搞嘢有咩所谓啊？我都试过好多次，去到大陆某啲地方，人哋系大哥嘅，系老总嘅，俾条女陪你啊，唔系搞一镬咁样嘅，等你同佢谈个恋爱，俾你开心完之后，摸摸你个底系咩人，嗰条女就系话，我就为咗呢个老总呢、這个大哥做嘢嘅，佢系有呢种奴隶服从嘅心理。 哇， 中国人唔得、啊。唔系香港人唔得喎， 佢好似间谍咁啊，真系拍间谍片。 后屘我先知道 啊， 七日 啊， 其实我冇乜所谓啦。你俾条女嚟招呼我，咁俾面我，话知你即系咁，我谂我唔可以拒绝噶嘛。但系后屘先明白，原来揾条女嚟试你嘅。 哦，即系摸你个底。 咁当然你同我搞完尾，你乜嘢讲晒出嚟啦？ 系啊，喺床上 啲动作就知道你咩人啦，系咪先？ 乜嘢都讲得出啦。 即系佢哋嘅真实嘢嗰啲嘢系都有嘅，特别佢哋。即系内地其实好多人都好人才好叻嘅， 喂，咁容易發達咩？佢哋仲受到呢個共產黨嗰啲嘢壓迫。咁嚟講，我哋中港司機，係傳咗好多好多文化，傳到全中國人都感受到噶啦。 嗯， 但係我哋中港司機點解冇人為我哋講一句説話？我哋點樣捱到今日？好多人已經死咗噶啦。 你唔使講啦，我喺個節目都講過啦。每一次有電視台訪問啲中港司機，個個都可以講到喊嘅。所以你哋話我哋去喺司機成日去滾啊，夜夜笙歌啊，咩夜夜成啊？第一佢太過悶啊，即係有陣時想問，就算大家朋友啊，唔好你中港司機啊，大家咩嘅朋友咁樣都好難講到心事噶嘛。同埋中港司機只不過有陣時係對講機識嘅啫喎，喺茶檔食飯嘅時候，啊今日我見到你啊，聽日我又見到你啊。啊咁样倾几句偈嘅啫，咁啊冇乜心事倾嘅，唯有系咩咧？喺卡拉 OK 唱下歌，唱歌啊，成日饮酒食饭啊，都冇心事倾嘅。所以嗰啲男人咧就好容易包二奶啊，好容易成。其实佢最主要佢闷嗰头噶，即系咁样讲得， 我就 哑啲空虚啊。 我就唔好话佢空唔空虚啊，就讲一样嘢。 嗯， 我一上路连续咁样嘅话，起码一个礼拜我翻唔到屋企。其实我就更加不自，我都唔翻屋企嘅。咁我洗衫煮饭，我每日换衫先。 系 点样嘅洗衣机啊？冇得食住家饭啦、 啊。 喂，我冲个凉，可唔可以冲得舒服啲啊？其实你去个揼骨场冲个凉换件衫，去桑拿整个一条龙服务换件衫，你都需要做呢个动作。如果你有个屋企花一阵间，人系需要休息完之后有个家嘅感觉之后再去工作噶，日日喺架车度。我哋系根本就我系好瞓得车嘅，我可以好攰，然之后人哋话我当时唔可以喺街瞓啊，好危险啊，我怕你咩啫？我攰到扑街，我就冇怕，就喺南马边嘅机场侧边我就瞓啦。人哋一跑门，小心、啊！ 你算好嘢啦，你个三 吨，我系好嘢噶， 三吨仔唔知点瞓啊！我哋货柜佬唔同啊，后边咁大张床。 咁我当时得个三吨牌，咁唔瞓点啊？系咪先？一系你系租酒店嘅，变咗我哋三吨租酒店最多嘅。 嗯， 所以咧但我租得酒店，梗系唔可以空虚啦。 哇，酒店咁大张床，一个人瞓系咪？仲有半边床位出租。 即系谂翻起而家嘅生活啦，嗰啲真系过去，你冇呢个机会。 嗯， 全国皆例。 嗯， 甚至你咩嗰啲咩回即系新疆嗰啲。 新疆系啊系啊， 嗰啲就好难搞得噶。唔知各位知唔知新疆东北嗰啲，佢唔会嗌痛嘅，佢系 happy 嘅，同鬼佬一样。 嗯。 但是你去到浙江一带啊，四川啊， 即系含中原啊， 广东，哇，原来搞嘢都会有咁多变化。 啊，咁我呢样嘢我真系冇留意喎，我又年纪老啦， 唔系， 搞得， 唔系， 冇机会再试。 即系因为我哋比较悲惨， 嗯， 即系谈恋爱啊，咁啊，跟住然之后，因为我细个都接触过啲鬼妹嘅， 嗯， 咁我就谂紧。点解我哋中国人冇咁靓咧？哇！啲鬼妹咁咩得啊？即系你唔识，因为我哋其实我哋嘅性教育、家庭教育呢样嘢都唔系咁识 啊。 喂，你好简单，搞嘢一个动作，有前奏，中间乜，点样为之最好？我睇嗰本书就讲。 哇！ 一定唔可以在意呢啲嗰啲，唔好有计较，唔好有私心，要尽情放开。因为我上大陆之前已经接得过西方呢啲咁嘅思想啦。咁我。教嗰啲啊，即系同我一食快餐嘅啫。我食快餐唔系话即系百五蚊嗰啲，当然有啦。我系最完美就系话，去唱下歌，跟住就我哋去房啊过下夜。我系中意嗰只。 哦，即系有偈倾下，唔好一嚟到。 哎，冇错啦， 一嚟到拉条拉链啊，即系唔系嗰只咯。 我系喺度学紧嘢嘅，我系一定尊重你。我希望有啲嘢你都俾翻我，但我肯定唔可以讲埋出嚟啦。即系嗰啲有啲声一齐上去。我系听到佢啲声，千姐你，千姐你，哇！你搞咩呀？但我唔系咁啊！我嗰阵时上到去卡拉 OK， 我廿一岁，我而家都唔算好老嘅样，系咪啊？啲女唔坐我台噶，妖！你又唔黑又唔老，边有钱噶、啊？我都系老细，几猛啊！但系咧，一接触之后，啲女都唔同你讲钱，嗰啲四川妹，我埋咧都胡芬妹，我埋你，等我哋翻屋企食饭，煮饭俾我食。咁我边有心搞你啊，大佬，系咪先？我又冇呢种咁嘅，人哋都冇乜所谓，系嘛？佢冇乜所谓，摸下啦。哎，就瞓觉搞下我唔得啊！我唔做唔出呢啲嘢，俾钱归俾钱。 咁即系结婚嘅。 喂，大佬， 你人有个基本嘅谂法噶嘛，大佬、 啊？喂，即我俾 揾着数揾惯咗之后会有问题噶嘛？有咩着数啫？你一下啫嘛，俾人睇唔起你啫嘛？喂，你中意我就唔一样。 系 你出嚟做喎、我点都俾翻啲钱你啊？吓、真与假都好。 啱， 即呢个系一个好基本做人做嘢。喂， 最紧要识俾钱。 有时俾钱都唔得啊！如果真系中咗你嘅话，佢要你嘅心，要你嘅陪住佢，要你嘅人啊！但你又唔知真定假，你点算好呢、所以我哋中港司机一日到黑，有时一日咧就走两转三转深圳，去一个广州，一日半啊去一个潮州。我最嗰排有一段时间中跑广西，北海，嗰啲司机中间咧要去阳光瞓觉，我又谂下。我如果可以直早啲翻去瞓觉踩得到嘅话，我咪可以翻屋企啦。我谂个办法，饮水，等自己急尿，忍住。咁嗰阵有提醒啦，你就唔会眼瞓啦，踩十粒钟，直到啊，嗰啲司机就奇怪，你踩得到就好犀利。我嗰啲司机一直踩咧，就撞车就出事噶啦。 喂，好啦，哇，讲下又一节噶啦喎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